地球人注意，我是来自国际太空站的飞碟最爱主打星王大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花莲县昨天规模6.1强震，台北市长安东路还有信义路都有大楼倾斜。市长柯文哲今天指出，公办都更条例通过，施行细则却还得拖上5个月。台北市所有公办都更都停下来等中央法令。柯文哲再呛中央，他了解民进党内总统提名初选很忙，但是拜托，国家大事不要耽误。像双子星要卡到什么时候他都不知道。媒体追问是不是觉得中央故意卡他，柯文哲说不是故意，他猜测很多案子都是一样，只是这个案子太大，所以拿出来讨论。柯文哲抱怨西区门户计划是否的部分都已经全部完成，但是中央政府管辖的铁道博物馆和邮政博物馆至今还没开幕。柯文哲希望大家认真一点，初选吵架 OK， 但是该处理的事还是必须处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态参加国民党内总统提名初选，也让国民党内倾向以共推或征召提名的方式可能生变，甚至传出目前初选规则70%民调、30%党员投票也要改成全民调。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证实，如果经过中常会改变，就不一定要采党员投票。吴敦义指出，采党员投票和采全民调作业时间差了1个月，光把选票寄到美国、非洲来回就超过1个月，是不是要将提名机制改采全民调？现在正由专案小组考虑，将来报给中常会裁决，不是党主席一人决定。只不过现在国民党初选机制可能又要从70%民调、30%党员投票改回全民调，似乎与吴敦义之前宣称不能相信全民调立场相违背。吴敦义说，国民党因应不同选举本来就改变过各种方式。行政院推动 5G 政策，原本预计明年6月建制完成，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今天预告，现在可能提早到今年底或者是明年1月。交通部公告，第一类电信事业开放业务项目范围、时程及加速一览表修正作业草案，预计6月报行政院核定，再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修订管理规则，拍卖频谱。NCC 评估需要8到10个月的时间，预计2020上半年完成第一波 5G 试照。不过立法院要求 5G 试照加速办理，科技汇报办公室已经向行政院建议在可能范围内加速 5G 试照，最后决定由行政院拍板。陈其迈今天谈到了行政院推动 5G 应该可以提早到今年底或者是明年1月建制完成，加速推动产业和商业营运模式发展。电动自行车的外形操作和一般机车相似，法规列为慢车，比照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照，成了不少老年人还有学生的代步首选。目前法规规定电动自行车时速最高25公里，但是部分民众为了提升行车速度改装电动自行车，时速可达40公里，要是违规闯红灯又没车牌管理，违规行为很难裁罚。交通部指出，目前正在讨论规划，包含了挂牌纳管、投保强制险、强制戴安全帽、18岁以上才能骑乘、改装时速超过25公里，车辆所有人罚款1200元，不改正者没入车辆， 另外，改装厂或者是改装人也得罚款12000块。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了6点，来到10968点，成交金额126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01点，成为2219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2218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32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0点，现在10307点。香港和新加坡今天纪念耶稣受难日，股市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即时天气讯息，标显接近，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即将影响澎湖地区，可能出现9到10级左右强阵风，也请注意瞬间大雨和雷击。今天西半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哦！时尚教主莎莎首度代言爱马仕洗发精，头皮净化液还入选英国美妆奥斯卡2019头发护理类新品决赛提名哦。 你还没用过吗？4月28号，快到大家河滨公园世界地球日路跑爱马仕摊位，用空瓶就可换一瓶头皮净化液，详情请上爱马仕官网。 甜甜的香气，爽口的微酸，健酪乳酸饮料，微酸。清甜，令人怦然心动的滋味，青春健康的好味道，青春微酸甜，健酪乳酸饮料。 亲子意见领袖 Mom and Dad 2019全创作专辑首播主打游乐场， 用歌声带领我们回到童年，回到缤纷的游乐场。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得了叮当。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告诉我，告诉我，你别想再闪躲。昨晚你到底做了什么？他的唇，哦，他的吻，提高你的体温，你闯的祸逃不过你的眼神。为什么男人总是爱，爱的不绝对，就因为男人若不坏，女人就不爱。哦，男人的心态像个无边缘的大海，该从哪个角度依赖？离开你又太可惜，我找不出原因。你就是拥有一种美丽，抱紧我，当我难过，你转了个话题，你的花言巧语有时太 神奇，为什么男人总是爱爱得不绝对，就因为男人若不坏，女人就不爱。哦，男人的心态像个无边缘的大海，该从哪个角度依赖？ 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健雅的男人 怎样 2: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是2019年4月19号星期五。今天要来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你的我的他的一周大事咯。 这个礼拜多事之秋，这个礼拜事真的很多很大，又多又大， 也真的很多事哦。 对啊， 这礼拜你有发生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打开飞碟联播网 APP， 如果你有下载的话就可以现在线上留言跟我们分享，如果你想要分享的话也是赶快去下载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哦。但是如果你的手机太新的话，那可能就你就看看大家留言吧，这样 对， 可能没办法留言， 这个真的是 Sorry、哦、 不好意思，我会跟我们主管反映的，对不起。 因为年轻，你追随听我的声音；因为记忆，我渴望所有还未发生的事情。很多地方还是可以想去就去，很多原因适合考虑。就丢弃，亲爱的，若不提起生活不是好重，就是太轻。我继续，你要随意。亲爱的，若你觉得爱情一定要有自己能懂的道理，你继续。 周大师就在明天，他要跟他最好的朋友去看。天哪，我们从好久以前就在宣传这场演唱会，绽放的徐若瑄演唱会 哦。Oh. 少年阿兵一周大事， 没有错的。 他礼拜天要补办订婚了，少年阿兵要结婚了。 我都不知道要不要 接少年阿兵梗，是不是？ 对。一周大师他陪那个白沙屯娘娘走了一段，因为最近可能很多在那个专有名词要怎么讲啊， 绕境哦， 出巡 哦。瓜法的一周大师，我期中考的文法我终于考到80分以上了，这是我念法文系2年半以来的首次，所以我买了一套贴图给自己作为奖励啊。Elaine 的一周大事也是我的一周大事。 怎么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要结局了，就在星期天。 星期天我是不会离开任何地方的。我跟你说，如果你错过这星期天，你礼拜一，你很难不看到任何东西。 我就是一定要跟上首播才行。我现在已经开始努力的在寻找，谁家是有电视可以让我去，就是窝着一起看的。 你愿意这个千里迢迢来中和的话，我是欢迎你、啊。 哦，真的吗？ 对啊，中和离人家很远，但是如果你就是，但我能确保它，因为毕竟电视嘛，不像网络会宕机。 9点到11点，对不对？ 9点到11点， 然后还要风尘仆仆的回到我家。 对， 值得，值得。 我可以看完之后，我愿意载你去新埔捷运站，让你蓝线直接抵达你家。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感谢宇宙。感谢广播女神，感谢公事。 刚好这礼拜因为有遇到那个 Catch Play 的公关、啊、然后就在问他，那这部戏为你们带来的成长订阅数 应该是超多吧， 好像是订阅数、嗯、成长多少呢？30倍。 对啊， 30倍， 3000%。 然后有换算成数据，就是个最直接跟你说、嗯、有多少人在线上要看我们与恶呢？嗯，200万人。 哇哦， 可怕。的预谋邂逅，新贝一周大事，我跟我的男友分手了。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这种啼笑皆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笑出胆，苦思冥想的盘算怎样才最自然，最恰到好处的安排，或许在不可大雨的夜晚，如果你身边不打伞，也许你会因为不忍心看我淋湿而与我为伴，或许在 小鱼的一周大事就是跟绕境有关，这一次他挑战了大甲妈祖来回全程哦，然后还集了沿路宫庙的符印，全部的成就解锁，还有盛元的一周大事是他婚纱照终于出来了，我都看得到他的大头贴已经换成跟老婆的婚纱照了、 oh. 有一个人呢，他不是一周大事，可是他有问题要问你，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公开的问你。 什么啊？ 他说最近呢，他看我们以前的书，叫做《欧游点点点》。 嗯。 马克书里面一直有提到一名女朋友，那个女朋友是你现在的老婆卡蒂亚吗？ 不是。明明就很想问，明明就挖坑给 我 跳。 没有，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问啊。那你刚刚好像很开放的说说可以问。 唉，我跟二的距离就是这么近，每天一到五的下午两点到四点钟会跟他一起做节目。 这种问法， 这就是我与二的距离。 合理。 哦、不要再模仿，胸口很痛。 先从合法开始 哦，法理情是不是、 yes. 合法合理合情吗 ？MC 的一周大使一直陪他度过学生时期的二轮电影院，在这周 拜拜 又结束营业了。哎 ，Ben 的一周大使是刚刚在林口三井当薪水小偷的时候遇到三国志录影 哦、 可惜我今天没有录三国志、我今天在电台。你在林口三井当薪水小偷，这是多花钱吧？ 没有，可是他是工作啊，我工作不能逛街，可能我的工作是保全，我要一直站着、欸。对啊。窗外刺眼的阳光，难道没有自己应许的地方 ？So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ting out of here， 两脚说出的逃亡。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ting out of here， this is not where I belong。就算没有成功，就算没有凭证，就算让我下伤、这就是我选择的逃亡。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双脚站在别人期望的道路上，我的方向定在别人成就的地图上、他们砌的水泥墙是他们眼中的正当信仰。窗外刺眼的阳光，难道没有自己应许的地方？ So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ting out of here， 两脚输出的草。成功，就算没有屏障，就算让我下伤，这是我的选择。So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ting out of here， 两脚输出的逃亡。I'm getting out of here, getting out of here， this is not where I belong。就算没有成功，就算没有屏障，就算让我下伤。这就是我选择的逃亡。 维里安两脚输出的逃亡。 Fish 的一周大事，公司总经理被主管机关停职处分。 停职？ 停职？ 哦，停职做什么？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南山人寿啊，但是他没有停职，他的处分不是永久停职啊，就是停半年这样子 啊。 因为他们新闻上面这样说啦，就是原本有些人是用人工收费的嘛，可是因为他们要节省人力，所以就就说就之前有先寄通知给你，然后寄通知给你说，如果你没有异议的话，那之后就是你要自己去缴。 嗯， 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因为像收信可能就没有仔细看，或是就是放着。那接下来他觉得，以前都会有人来跟我收啊，今年一直没有啊，那他自己也没有去缴，因为可能就没有，你没有人跟你要钱，当然觉得 OK 的这一件事情，可是这样就会导致你的保单可能因为缴费期间超过了，然后影响到保费的权，你自己的对，影响到保护的权益， 嗯， 所以保险局震怒。 有人说他买那个股票今天卖掉却收高，我跟你说这就是要平常心，我们常说的不要受他影响。在飞电台呢有三个跟股市有关的节目，金融曼哈顿， 股市罗宾汉， 股市罗宾汉， 还有呢股市最前线， 股市最前线。三个老师呢都各有风格这样、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听马克跟阮老师的股市节目， 嗯， 我很着迷。有时候你会开场 竟然先提阮老师今天的服装。老师，你今天穿得很红啊！啊，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是、老师，你今天很霸气，你穿一个虎头在身上、嗯。对啊，最近流行这个虎头，就是对的颜色。蛮多人的一周大事，可能也是受到常常听电台，然后就是你会常听到广告，或是听到阿德、听到焦哥在讲，就是明晚空中见，这周舞台剧要来了，所以有些人的一周大事就是他们要去看明晚空中见，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要去看阿德姐姐。 去回忆，踏上美好前程。诺拉琼斯。 Every thought that I ignore, now the questions at my door, is when we begin to believe in this again. Can we believe? Can we believe? 久坐葛莱美奖。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集结过去从未发行单曲，完美诠释最迷人的爵士情歌。 Had a nation built on blood, find its way out of the mud, with the people at the top lose their way enough to stop.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 begin again? Can we?Can we begin again? 感动全球。 球5000万个灵魂，葛莱美爵士天后诺拉琼斯最新大碟《美好前程》，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什么好呢？ 啊，每年蛋糕都吃腻了。今年送品玉坊独家限定的燕窝马卡龙，既独特又美味，妈妈一定很开心。 品玉坊 Pure 珍珠粉推出买二送一，还有多项好礼耶！ 走，母亲节就买品玉坊燕窝，宠爱妈咪吧！品玉坊多款礼盒优惠中，母亲节就选品玉坊燕窝礼盒宠老妈，超多优惠资讯，快上网搜寻品玉坊。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百善孝为先，今年母亲节你要送妈妈什么呢？杨丽英丽英姐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带妈妈来看全民大剧团的《当岳母刺字时》，媳妇是不赞成的，不只让你能够孝顺母亲，更让妈妈开心笑翻天，哈哈哈哈！ 看杨丽英在剧中如何与国宝级演员芳芳斗智拼演技，母亲节孝亲限定场，5月3号到5号，国父纪念馆两厅院售票系统。 我是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我想我听得懂。 首歌曲呢是来自 Queen 魏如云的偶偶数的偶。时间来到2:3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请大家分享你的一周大事，这一周回顾过去你有发生什么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网的 APP 上面。 Arthur 的一周大事，他第一次用淘宝订东西成功收到了，成功习得一个新的花钱技能。 啊不奈哟， 很 危险哦，这样太危险，钱会飞太远。 哎，其实货品也飞很远，通常就是寄来都会我常常收到就是很烂的东西，所以每次就是从那边收到，然后要花很久时间跟他们讨价还价。 你比我想象中买很多淘宝。我以为就是你不怎么网上购物的人。 没有，我非常常网上购物。你知道我的机车也是， 你当年的机车也是网络上买的。 在我还不会骑车的时候， 然后 他就直接送 来。你这个网络重度使用者， 是重度使用者啊，什么电脑什么，就是你很难想象一般人会，大部分都会亲自去店里面挑的东西，其实我都是在网络上买。 你老婆也是在网络上得到的 哦。对齁， 对啊。 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 西西的周大师说，昨天他的阿嬷出病了，希望阿嬷可以在彼端遇到爷爷，两个人再续前缘。 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怪在这暧昧的时代，我的存在不意外。 薛之谦的丑八怪。 Jerry 说他眼睛开刀快满一个月了，然后谢谢我们陪他，然后让他有开心听广播的日子 啊，因为看不到，真的好好的休息眼睛， 真的只能用听的。 没错。 Debbie 这个礼拜第一次开始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留言，原来被 cue 到让人这么开心。 最近是不是真的是越来越多人就是开始会选择就是你这样完善的那个规划，他们都会去外面的海岛结婚，就是冲绳，超多人在冲绳结婚。东老的一周大事就是跟男朋友去冲绳参加国中同学的婚礼，他说冲绳的婚礼好美哦。但去参加朋友婚礼是不是就是你就是荷包也要够厚你才能去参加他的婚礼， 就是这个也蛮， 那这对新人来说是不是一个风险，就是 有些人可能不会来。 对，万一你好朋友那阵子真的很穷怎么办？ 一般来说啦，就是如果你要出国办婚礼的话，新人就是要 cover 什么？ 对啊， 我正常要那要 cover 到多少？ 可能要就是私底下讲一下，就说哦，那因为我们要搬到海岛，所以可能我会帮你出机票钱跟酒店。哎，那这样就差不多 全 部 啦。 对，就要看怎么样沟通吧。人是我的，心是我的，我是我的，爱什么？为何要听别人说？为什么真心要故意兜圈？为什么幸福来自妥协？负责年龄、薪水和职业，长大时候变成决定爱不爱的关键。明明我和他心智都健全，为何他得要笑拿别人的意见？明明我的人想在此刻冒险，我的心，我的心，为何要担心明天呢？就只有他能听懂我说的语言，我为何还要管他到底学什么专业？明明他在陪我把梦想实现，为什么不能好心地祝福我们早日如愿？我的世界因为他才开阔无限，为何还要管他家有多少平空间？我只想凭直觉，祈祷宝贵一件，很抱歉。爱情里十万个为什么，想破脑袋我也想不通，究竟是我太笨，或是太过执着？别再说什么，该怎么爱才不会错？人是我的，心是我的，我是我的，爱什么？为何要听别人？ 文慧如《爱情十万个为什么》，赖又说他的一周大事非常的可怕，跟鬼故事一样。他去逛宝雅，想说家里沐浴乳没了，我要买一罐沐浴乳。那为什么结账的时候3000多块呢？我到底怎么了？ 有这么贵的沐浴乳哦？ 就是不知不觉挑东挑西结账，我买了3000多块。然后有人说3000多，他不就是像康士美跟屈臣氏吗？你们男人就是不懂。屈臣氏、康士美、保雅这种地方，我真的没有干嘛，我真的每次都没有要干嘛， 随随便便就是破千的， 而且一千还好，这都是标两三千呢。或者说刷卡，想说我的篮子也没装满，怎么那么贵啊？ 说到了康士美，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访问一位作家，然后这位作家呢，他最近发行了 下礼拜 、然后发行了新书，叫做《我所受的伤》。 嗯， 他其实，在网络上面，大家可以去追踪他的粉丝专页，因为他在写他的， 你会很着迷。 对，他写他的老公跟写他的儿子，非常的好笑。 嗯， 那他的老公就是一个很天的人，然后他的儿子，他就是写他三四岁儿子讲话，然后都会口急的那个语气。 我那 对对对对，反正就很好笑。那其中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其中讲了一次，就是她的老公有一次在结账的时候，就去那种药妆店结账，然后就是他就说，哦，我上个礼拜加了那个， 先生，你有我们的会员吗？有会员可以累积点数、哦。 有，上礼拜我加了，上礼拜我加入，那、哦、我报电话给你，我没有带卡。 好的，电话请说。 好，报完以后找不到，怎么会这样？那用身份证字号查。 先生，我查不到哎、欸。 那用家里电话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作者她本身是女生，所以她就已经哦，后面已经排很长很长很长的人，她已经 心理压力很大。 对，就后来呢，就是她先生就很笃定，她先生叫彼得很笃定，就是我上个礼拜才办的啊。 可是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查不到您的资料。 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听到了人家说康士美，就是他们在康士美。 嗯， 彼得突然想到说，哈，康士美不是义美哦，我上礼拜办的是义美。 满头的黑人问号 之类的，所以就是大家，你常常在看叶阳写他的家人们的时候，写他生活的时候，我都会哈哈大笑。 我是欧耶 DJ 娃娃。 这边要恭喜 Daisy 的一周大事接到了第一份的笔译工作，恭喜你！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告诉我们哟。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昨天呢去拍了一个跟车有关的影片、然后我对车是很不了解的、然后那 我看了你在粉丝团的发文，我就想说我的天哪、这个车就是你在意的是这一些奇怪的点，实在是 等一下你懂车你 我也是很不懂车的人。 对啊它的中间就是我们通常会打开放东西，就是驾驶比如说副驾驶中间那个不是就放杂物吗？它有设一个垃圾桶在里面，那是随时就是它卡好，然后很轻松可以拿出来，直接拿出去倒垃圾又放回去，然后就是一个你随时垃圾是那种那个、就是可以丢垃圾很方便，那个就是很方便。 可是这些真的是很小的点，车子应该要强调不是它的安全性，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个， 对、 因为那时候他跟我介绍这台车，他说这台车呢我们就是设计的人、他是以女性为出发点、就是女性喜欢什么她重视什么，所以她里面不管讲什么说你知道吗旁边那个空间可以让你放东西，这边有个挂钩可以挂一下你随时可以，就是都是 女生喜欢的巧思，就真的会用到， 就真的是我们要那些小细节、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很怂，然后我一个人就是反正我就先坐上那个车子的时候、他还没来介绍嘛，我就看正中央那个荧幕、因为我的 Yaris 都还很复古，就是都是按按钮的阶段、他那个已经是你知道像一台平板在那边哦、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平板，我就想说 我想要看一下有什么界面、可是它只有下面一个 off 的地方可以按、我就一直按那个 off 想说可以回首页吗、就是我要去选其他选项，因为它没有其他选项按钮、然后一直按一直按，然后怎么都按不到啊、我想听一下，就是我想听一下你的广播现在干嘛，因为那时候刚才下午、他怎么就是找不到广播，到底要怎么按，然后就很不好意思问，后来才发现那个平板就是你要滑那个页面，真的就像手机，你是左 就是触控式的、 是左右滑那个选项、那个那一就是我连跳出去都不知道怎么跳、然后那人一过来说哦我们这是左右滑的，我就 那你这样你又 很久超久的，然后我就很惊讶一些真的是很烂的小事，因为比如说我们传统的那个开车嘛、就是有时候我上场说谁要动我的车，就是前后给我乱调、你就在那边求很久、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可以设定两组座位、就是你什么都调好之后你只要按设定以后一上来 自动帮你滋， 对，我就说天哪，然后我就一直频频问隔壁的说这个真的是已经很普通了吗、还是这台车很特别、然后他们说其实蛮多都已经是很普遍的咯我就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上车，不用担心太多，只是 get on get on get on 丢掉目的转呀转，这种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的游乐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别迷路都会释然，光一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快乐向上，快乐向上，快乐向上， 献给大人更献给小孩，妈爹妈们的用音乐带你回到童年最缤纷的游乐场， 潮起潮落脚底下成银河，别找漫步路旁的人打着鼓跳着舞哼着歌，谁关上了耳朵静止在人群中，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上车，不用担心太多， 亲子意见领袖 Mom and Dad 2019全创作专辑首播主打游乐场，

不肖分子将含麻黄素成分的感冒药、过敏药炼制成安非他命屡见不鲜。肖署决定将含麻黄素与假麻黄素的药品列入追溯追踪名单，要求药厂按月提报药品出货量和流向，如果出货量突然暴增就是异常警讯。新制预告60天搜集各界意见，最快7月实施。蔡英文总统今天到宜兰县和支持者座谈，他说中国大陆一定认为民进党选不好，现在有了机会与国民党再弄一个参选人，不用武力就能并吞台湾，只要国民党的参选人上来，我们就进入到统一的进程，维持主权都没了。蔡英文说一下子韩国瑜，一下子郭台铭，都是谁在创造这些神话，中国没干预他不相信。至于民进党内初选，很多人主张民主机制用民调，但他认为民调下去这个党就分裂了，要是民调就有竞争，有了竞争一定就有攻击，有了攻击这个党如何团结，最好的方法就是团结才能延续政权继续改革，不团结民进党就没有胜选希望，也就没有民主台湾。2020总统大选，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宣布投入国民党内提名初选，不少人认为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最终也决定参选，两人支持者差不多都以年轻人和高学历居多。但是柯文哲今天指出他与郭台铭不太一样，至于郭台铭昨天地震之后第一时间跑去松仁路视察，柯文哲说他要选里长吗？不会吧。郭台铭投入国民党内总统初选也衍生出了卡高雄市长韩国瑜的阴谋论，柯文哲笑说这实在太精彩了，赖清德突袭蔡英文，郭台铭突袭韩国瑜，国民党的宫廷大戏不亚于民进党。另外媒体今天又追问柯文哲妈祖托梦了吗，柯文哲只说参加妈祖绕境感受到台湾最基层的生命力量，身为一个台湾人建议每个人都去走一次。立法院经费稽核委员会今天选举召集委员，各党团共同推举鼓掌通过，由民进党立委吴坤玉、施义芳还有国民党立委林立婵出任。经费稽核委员会为立委监督立法院预算的机制，职责是对立法院经营各费概算的编制提供意见，按月稽考收支，至委员9人，每年第一次会期经朝野协商互推，召集委员3人，经由互选产生。其他6位委员为民进党立委陈曼丽、尤美女，国民党立委曾明宗、陈怡明，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还有亲民党立委周陈秀霞。美国以安全为由禁止使用中国通讯设备大厂华为 5G 商用设备，澳洲政府今天下令3000名工人拆除华为在澳洲铺设的 5G 线路，华为投资瞬间化为乌有，引起在澳洲的26家中国公司不满，纷纷声援华为，放话准备随时撤出澳洲。一旦这些中国企业退出澳洲，澳洲势必蒙受损失，好几万名的澳洲人不仅失业，连薪水也可能拿不到。中国大陆也对澳洲封杀华为表达愤怒，更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了澳洲限制华为 5G 明显歧视，打破全球贸易规则。未来澳洲在技术上不但孤立无援，更无法解决网络安全疑虑。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0点，来到2220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点，221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8点，成为326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5点，涨幅1.22%，来到1041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6点，指数10968点，成交金额1264亿。香港和新加坡今天纪念耶稣受难日，股市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即时天气讯息，标线接近，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将影响澎湖地区，可能出现9到10级强阵风，请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哇哦，500元，耶！

心血流深，让歌成了歌。的认真有时看似愚蠢，我想还好我又来过这一程，可能我歌颂着你的心疼，可能我歌颂着我还活着，而我们都想在 3:11，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被指控抄袭苏打绿的吴青峰歌颂者 啊？什么？他被指控抄袭苏打绿？ 你有看到新闻吗？ 没有啊， 就他唱的歌，然后就有人说苏打，你不要抄苏打绿好不好？ 有点妙哎、欸，这个本人要怎么回应？这是哈哈 哈大笑三声哎、欸， 真的很幽默哎、欸，这个网友。 我的天哪、 啊！第二个小时呢，又到了星期五，到了周末，我们要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看看本周有什么新片要上映，他们的预告内容是哪些呢？会不会吸引你想去看呢？如果你没有空在上班的时候偷看，没有关系，你用听的，我们帮你看。 本周呢，可能有鉴于马上复仇者就要上了，所以所有片、 复仇者好像是在 下礼拜要上，对，下礼拜要上，所以本周其实没有什么大片。 哦，不是应该要趁机在他之前卡一波，就一这一周大家就只看我这样子。 因为前有沙赞地狱海地狱怪客啊、对啊，后又有那个复仇者，所以就算你现在上，如果你也是大片的话，就是强碰你一定会被压过去的。 所以本周是小品周吗？ 是， 嗯， 而且很多是蛮悬疑的片，就反而就是要走就是跟英雄片完全不同的类型，要么就直接是恐怖片、惊悚片，不然就是悬疑片、 烧脑片。 对，这一部日本片呢，叫做《原本以为只是手机掉了》， 这是不是 北川景子？对，然后两个人呢本来要结婚了，可是呢就没有想到，因为手机掉到计程车上，竟然发生了一连串很奇妙的事件。当然在预告里面他没有让你看出来是什么事件，但总而言之好像就是身份被冒用，然后自己会有一些， 你说开始有人拿到他的手机得到北川景子的资讯，然后用他的， 除了找到他过去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之外，然后好像又有凶手，然后好像凶手又特别喜欢黑长直发的女生， 就是他， 好像又有谋杀凶杀在其中，然后因为他有未婚夫嘛，所以他跟未婚夫之间的感情也受到了挑战，因为就是有人冒用他，然后可能就是拍一些照片什么之类，北川景子说那根本就不是我，然后就被拍出一些比较煽情跟比较裸露的照片，那另外他也看到他的老公就是跟其他女生搂搂抱抱卿卿我我，然后他老公也说那不是我，你只看到你想看到的，然后你不愿意相信真实世界，反正就是搞得 原本就是一只手机掉在计程车上， 只是因为一只手机掉，就只是因为一只手机掉了。预告片在想说，就是他们原本都很好，只是一个 miss。那奇怪，就掉个手机而已嘛。 哎、欸，手机掉了很可怕，最近新闻很多哎、欸。 说什么？什么？什么新闻？ 就我的手机掉到那个海里，所以我就跟我朋友借一下平板来用，然后发现里面怎么会有我的裸照。 哦，这个很夸张哎， 我们都累了， 这真的很夸张哎， 这个 新闻 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有很多地方我就是想不透。就是 如果说是就是应男友要求，或是不管你是为了自己自动自发说要拍就是女生的、跟我同房的女生在洗澡的裸照、取悦我的男友，这一点就是一个 很奇怪 问号问号问号。那如果不是自己出发，是男友掳你说哎、欸，你跟那个谁谁朱一杰哦， 那我看 你拍他给我看， 愿意答应男友这种要求的， 也很奇怪， 自尊有多低啊。 不是，所以我就说这个新闻里面充满太多就是无法参透的 疑点，疑点从需要拍成一部电影推理剧。 欸，如果你就是把它弄包装一下，然后加入一些，它真的会是一部电影。 对啊，烧脑烧脑。 别的记得， 还有一部电影呢，是2002年的法国的文学奖所改编的，首奖作品改编的，叫做《失控班》（Schools Out）。那这个故事呢，这部电影呢拍出来以后，在美国、在意大利威尼斯、在西班牙都得到了奇幻影展的肯定。 嗯，《 失控班》呢，在讲一个代课老师，然后他就加入新加入要新带一个班级。 嗯， 这个班级呢，一开始校长跟他说：“哦，你们这个班级呢是学校里面表现最好的一个班。” 嗯。 啊， 他不会帮他组成一个摇滚乐团吧？ 那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哦。 那但其实这一些孩子就是他们好像喜欢就是聚在一起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引人注意的事情。 那个班级，你说那个年纪多大？ 看起来已经国高中了， 嗯、 就是 不是 小朋友， 嗯， 对。然后同时，就这个老师突然会在家里面接到一些无声的电话， 嗯。 在半夜也会接到， 嗯， 然后他就发现这些孩子们看他眼神都很奇怪，然后他们会一起，比如说站在高处，然后要往下跳，嗯，或是两个人一组，然后一个人就是做那种高难度动作，但好像都是要去，就是要伤害自己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很怪， 嗯， 一切都很怪，然后这个氛围也很怪。那这部片呢，在预告里面主打的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反转，你永远不知道 这个班级在干嘛。 对对对，就他，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压迫，你会觉得真的是那个气氛，就是气喘不过来。 那些小朋友的脸真的是很诡异，这样吗？ 或是很冷漠、很漠然，然后在筹划着不知道什么东西。那最后他说，在预告最后说，他其实是一个对现代当代教育的一种控诉， 哼， 失控班。本周的娱乐片呢，应该算这个是最特别的，好久不见的音乐电影。 嗯， 然后这个音乐片呢，歌舞片呢，是由越来越爱你的制作团队所打造的一个音乐梦想故事。 嗯， 在这几十年呢，有很多的电视选秀节目， 嗯， 当然有很多的歌手，很多的素人变成了明星， 嗯， 包括我们现在听到的啦啦徐佳莹也是，嗯。那这部电影叫做《魔力女声》（Teen Spirit）。就是年轻人的精神这样子，嗯，魔力女生主演的人呢，大家她蛮有名的，她的姐姐蛮有名的， 她姐姐蛮有名 ，Dakota Fanning， 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就是天才童星， 哦， 那其实她也走上了演艺之路啊，她就是 Elle Fanning， 然后她主演主唱，关于一个从喜欢唱歌到走上舞台到很多人要帮他打造让他变成一个大明星的故事， 就是选秀故事嘛。 但在预告，因为魔力女生嘛，你想说就是音乐啊唱歌一定超强，所以在他预告里面开口第一句话的时候就 魔力女生， 魔幻啊，魔幻。 我的极限就到这里， 去，啊啊，你的 徐佳莹的歌曲《极限》。 本周呢，还有一部纪录片叫做《希特勒对毕卡索被夺取的名画》。 嗯， 那就是在二战那个时候，希特勒其实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嗯， 他也同时的就是搜刮了犹太人的收藏，就是所有在、犹太人被认为是很会经商，很会经商，累积财富，累积财富以后，家里面就有很多那种名画。 嗯， 从过去的这些不管是荷兰作家、荷兰画家啊，嗯、法国、意大利画家各时期的，那希特勒呢就利用这个他自己的权势去 搜刮呢， 对，去搜刮，然后同时有的会是说哦，你要留下命来，你就必须要把这些卖给我，然后用很便宜的价钱卖这样子。好，那他搜刮了名画以后呢，这一部是一个纪录片，然后纪录片呢用了四场的展览，所以同时等于是我们用影像动态的方式去看这些名画，然后同时呢也就看回到当时那个过去，然后也有很多当时的收藏家站出来说那个时候他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嗯、所以这是一部纪录片叫做希特勒对毕卡索、嗯、 这部片太值得请哲青哥业配了吧、 uh-huh. 说到希特勒，前一阵的电影台突然很常重播希特勒的名单， 嗯， 那部片是有 辛德勒的名单， 哦，辛德勒的名单，嗯，然后那部片好像有三个小时吗？ 嗯， 然后以前我都是每一次都断断续续的转到，然后到后面，嗯，我想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赌一次， 嗯， 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是从头开始播放， 嗯， 有一次真被我赌到大概是两点开始放吧， 睡着， 没有没有，哎，欸，就是虽然片长很长， 嗯， 可是你就是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时间就过了，你根本不觉得这部电影有这么的长。 嗯， 然后看完之后就开始疯狂 Google 里面的人。 嗯，你说他们历史上的人还是演员？ 就是没有没有，不是演员，就是他这个真的是史实吗？ 哦， 他有没有改编？这个是这样子吗？ 嗯， 那他最后结局是什么？ 嗯， 因为他可能到了三分之二，因为最后可能会如果开始字幕说，嗯，哦，他活到几岁， 嗯， 他最后住在哪，就太渴望知道是。不行，我现在要知道他会有好的下场吗？这样子就很紧张。 我们在慕尼黑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看过这部片？ 啊，你就没有推荐我？ 你在慕尼黑这边晃晃晃，欸， 你应该先给我几部片说，说啊，有空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可能可以更有共鸣这样子。这样我再走进那一些以为要洗澡的地方，但其实不是洗澡的地方， 是毒气室， 我会感到更加的恐慌， 嗯， 然后因为你有那个画面感，就是我们现在到那个地方， 嗯， 房间都是空的嘛，你就觉得说哦，这个空房间，哦，对，毒气残害， 嗯， 很可怕， 嗯， 可是一旦画面他真的请了几百名的灵眼挤进去， 嗯， 让你看他们这样子挤在一起，然后头发被乱剃，然后很恐慌看彼此的时候， 嗯， 那个画面震撼感就会变得很强。 对啊， 爱依稀代汝，阿依稀代汝，来自于张杰的歌曲。 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也是日本片，然后呢是网络手游改编。 哈，手游也可以改编成？ 哎，欸，之前那个愤怒鸟不是也有电影？ 天哪，好久以前，印象好模糊哦。 然后积木也可以改编成电影啊，乐高啊，然后结合譬如说蝙蝠侠啊、闪电侠啊等等，就是都可以啊。 Uh-huh. 手游改编的叫做《刀剑乱舞》。 你为何而笑？ 好像回到以前做周三动漫夜。 这个《刀剑乱舞》就是感觉会玉米爱玩的， 啊， 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 他真的有玩吗？ 印象中应该 有。刀剑乱舞是什么？是一群， 欸，没有，还是他爱的是刀剑神域啊？ 啊，他爱刀剑神域。 对，好，刀剑乱舞的故事呢，是到了西元2205年，好，就是200年过后，这个时候呢，有一群人叫做历史修正主义者，想要改变历史。其实就有点像是，如果今天你有能力搭时光机的话，你会不会过去先把希特勒给杀掉， 啊， 或者先把毛泽东给杀掉？那就不会有那个时候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或者那就不会有那个时候的，就是对纳粹的屠杀这样子，种族清洗，对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然后他们要回去，他们要唤醒谁啊？他们要 2205年出现了一群要修正历史的人。 对，他们要修正历史是那时候武士，就是日本的幕府时代， 我对日本历史很不、我对日本历史很不熟。 他回到那么久以前呢、 对，他回到那个时候，所以那一些你可以看到他们要回到那个时候，然后他们要参与当时的战役嘛、所以他们就用刀啊、那些。可是， 你穿越过去不是会有一些更先进的东西吗？ 哎、对，没有，他们还是用刀去刀枪棍棒去， 就是有一种自尊，是不是？你拿刀，我也以刀对你这样。 因为好像他们本身是刀，他们好像是什么性长的刀还是什么刀，然后幻化成的人形之类的吗？ 上面就有人跟我说，《刀剑乱舞》，玛丽你可能会喜欢，因为。很多帅哥、所以这个改编它是动画吗还是真人？ 真人啊，真人演的，是真人演的。他们希望可以让织田信长，因为织田信长呢在当时呢被明智光秀叛变然后被杀死嘛、所以他希望回到过去要让织田信长可以生还、说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疑问说那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历 史，尤其当你回到过去遇到真正当时历史上的人，因为我们在现在这个当下其实我们也许希望我们或是知道我们未来可以做什么，但我们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就在这个当下的我们是这个样子、可是回到像现在我们回顾过去，我们知道哦，当时过去的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从历史中学得教训吗？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但是在历史的当下我们不知道未来。所以你如果要想要把它想得比较深的话，是可以讨论这件事情的。 你刚刚讲得很深，但是有人用两句话说，刀剑乱舞是手机 BL 游戏，每个人代表一把刀剑。也是可以这样形容的。 是啊。进歌歌曲 没有结果的算不算爱情？没有爱情的算不算曾经？笑得很自然的表情是你最致命的武器，你做的完全不费吹灰之力。说爱情最好是游戏，男人真理现太无趣，敢不敢陪你就到我玩而已。这样的关系都不是没关系，我们在一起不在一起，不能太在意最后结局。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and I know I can't stop, baby, thinking about you。 有些爱让人身不由己，没有爱也无法忘情。罗志祥最新深情主打《No Lov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夏天有一种热，是好快乐。 带你横跨黑玻璃山，看令人惊艳的夏之雪。 石原岛 Club Med 度假吃香喝辣， 打卡地球最后净土稻城亚丁，留下完美纪念。 还有好玩的美加洛基探险， 快上网搜寻良友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雪芙， 我是林依珍。 喜憨儿基金会邀请您一起支持“送爱到部落”计划， 让憨儿手艺伴随着面包箱深入山里，传递关怀， 让爱扎根在憨儿自立与偏乡土地上，成为幸福的养分。 憨爱旅程，幸福加成，爱的善循环，我们一起来。 捐款请拨07-726-6096，07-726-6096，喜憨儿基金会。 美丽女孩杨尚云写出属于自己的青涩爱恋《纸星星》。 蓝色的、粉色的纸星星。 杨尚云的虐心情歌《纸星星》，化泪为笑，勇敢出发。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妈妈的。 双手握紧方向盘，甜蜜路更会释然。欢迎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 飞碟。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手心写字，每次约会我的心情都很踏实。月光照亮你的眼睛，爱我的心你不休饰，每次约会都变成一个纪念日。 滴答滴听起来很开心，可是如果当半夜没事的时候有滴答滴的声音，就是有点恐怖。 滴滴答答滴滴答， 不管是水龙头的那个水滴下来的声音，那种涟漪的声音，都很恐怖。本周的鬼片《哭泣的女人》， 咦，这个好像是蛮多人重视的一部片哦。 对啊，如果说要选，就是。预测就是本周这些上映电影可能会卖最好，也许他会是 这个女人为何哭泣？ 在预告当中看不出来，预、 嗯、 告当中就好像是发生一场车祸还是干嘛的，然后其中一个这个主角是鬼， 主角就是鬼， 他死掉了嘛，死掉以后所以他要回来找这些人复仇，可是可能在这场车祸当中有些人生还了这样子、嗯、所以要找另外那一家人复仇的感觉、 嗯、 看起来像这个样子。那当然，其他那些惊悚的片段就需要形容吗？ 音效吓你的那一类型吗？哇，棒，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都还好，我至少没有就是被吓到、 哦。对啊，你刚刚都没有一些很激烈的那个反应。 嗯，它中间有剪一个画面，它就是小女儿大概五六岁。小女儿然后在洗头的时候在浴缸里面，妈妈会在后面帮她抓头发、嗯、然后她抓完了以后，然后她小女儿就会说好要沉下去了， 对，他是直接往对直接进去那个浴缸里面，然后就是把那个泡泡洗掉这样子。那这个预告片的最后呢，也是剪了这一段，也是他小女儿自己就是洗头发转转转转，然后后面呢就有一个手出来，那个手就是鬼的手。鬼的手出来帮他抓头发，抓抓抓抓，然后小女儿就很开心，想说：“哦，妈妈来帮我洗头了。”这样子，然后抓抓抓抓，然后说：“好，要沉下去了。”沉下去以后就被压在里面一下，然后弄了很久又啊，出来以后他就很害怕，想说：“妈妈不会跟我玩这个游戏啊，所以他一定是鬼。”因为那个时候家里他们已经知道， 怪怪的 对，已经有鬼了。然后他就默默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转身，然后看有什么。都没有，再慢慢慢慢转回，然后突然就是脚被抽了一下，直接，然后 抽去哪？往外抽吗？还是抽到水里？ 抽到水里。这都没有最近我做的梦可怕。 你做了什么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看了太多的老高 鬼片预告，哦，老你不要，我是不是跟你说，就是先暂时不要再看老高了，不要密集的看老高。 看太多老高跟小莫的影片，然后就关于外星人这件事情， 我要取消你对他的订阅哦，我要骇入你的账号。 因为其实就是，哎，欸，对你其实是可以骇进我账号的， 你知道，因为 你跟我是同一个账号， 不是最好笑的是。上礼拜三国际直播，然后我就要赶快用那个上班可以听加入直播，所以我就登入了那个账号。登入账号之后我就没有登出，然后半夜想说我看一下 YouTube， 想说哎，我的 YouTube 怎么全部都是健身啊，就是一堆猛男，然后很多国外的影片，然后想说什么啊，我的美妆呢，怎么就是因为美妆的画面都是很明亮，白色系很清新，怎么全部都黑漆麻乌，然后都是举重哑铃跟重训，然后很可怕，还有摔跤 WW 什么鬼的，后来才发现哦，那是你的账号，搞什么？郑秀文搞不懂爱， 另外一个也算是恐怖片吧，叫做噬魂实验，噬就是吞噬的噬，魂是你魂魄的魂，噬魂实验。然后这部片呢，我觉得预告片看起来很像 Stranger Things， 就是怪奇物语，包括那个鬼都有点像怪奇物语的鬼，这样子。那是故事在讲说，一群神经学家很沉迷于一种奇特的药物，然后呢，所以他们就是打这个药物，然后可以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我有问题，这不就是嗑药吗？ 然后进到那个世界里面，我不知道他进到那个世界是有没有要去找谁，就是因为他们在想说，在看预告片的感觉好像是你可以进去到死后的世界， 就像灵魂出窍关洛英啊， 然后那个世界呢就是跟现在这个世界很像，但是又不是，然后很容易搞混，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执迷的要进去，是不是因为他要找谁，因为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有看到一个小女孩要戴着那个猫脸面具，你知道现在上次好像也讲了一个，就是有戴面具的那个，有没有？就是发现那个其中一个小森林的中间是动物的坟场这样子，对啊。然后你这一些啊，我都会连接到老高讲的，就以前苏美人、埃及人，他们为什么要戴那些动物面具？ 为什么？ 就外星人啊。本周呢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牛津解密，是席恩潘所主演的。那这个牛津解密呢讲的是牛津字典到底是怎么被弄出来的， 哦， 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但其中呢席恩潘演的是一个美国人，然后是个疯子，因为枪击案嘛，然后去坐牢了。对，然后在牢里面的那另外英国呢，他们想要做出一本就是很厉害的工具书。然后他们彼此相遇了，这两个人相遇了，就是英国的，他是剑桥还是牛？ 应该就是牛津，英国的牛津的团队，然后跟就是美国耶鲁大学的疯子结合起来，然后一起要做出一本史上人类史上跨世纪的工具书的故事。本周呢还有一部香港电影叫做沦落人，沦落人的主角就是黄秋生。对，黄秋生呢他不良于行跟他的菲律宾看护之间发生的故事，所以看了那个预告以后呢会感觉很像之前的美国版的活个精彩啊，就是凯文哈特跟对布莱恩克莱斯顿他们所演的，或者是最原始的那个法国版的那个逆转人生的那种感觉，就是看护跟雇主之间发生出来，然后又帮雇主就是找回对人生的期待跟感动的感觉。 沦落人呢刚好今天也有新闻，有一篇报道，那就讲黄秋生其中的一场戏，然后因为他就是不良于行嘛，就坐在那边他要吃饭，然后就是那个饭那一幕那个场景就是有蟑螂会爬来爬去然后就是那拍了几次，他们发现就那个蟑螂也蛮妙的，就是你再给它放给它爬，它爬行的路线 都一样 、所以可能就是所以从来就路线也一样，就黄秋生有点放松就觉得说好像也跟蟑螂很熟悉的感觉但其中有就可能有个 tag 就是蟑螂突然转了就是逼近他，就慢慢靠近他可是因为他就是不良嘛，不良于 所以他不能有大动作， 他不能动，然后他真的吓到，然后就是那种压就是说蟑螂怎么会过来然后那时候导演说他觉得黄秋生是真的有被吓到可是他同时就是刚好你就更进入那个角色就是但是你不能动就是整个恐慌感就觉得那一幕我觉得很棒， 精彩。本周我觉得 Number one 吗， 我自己最想看的一部电影叫做爱上太空女神。嗯， 怎么觉得好像有点有点呛的感觉。 我必须要先讲一下，就是这一家发行公司哦，就是叫什么原创娱乐城哦，原创娱乐。很多电影发行公司，就是不管你是买日本的、韩国的、中国的、美国的、意大利、西班牙等等法国电影，然后回来都要配中文字幕嘛。嗯，很多他们配中文字幕的时候呢， 想要加入一些时事梗吗？ 就是哦，我现在不是讲那个翻译的字幕，我是说预告的字幕，就是那个大字，我不知道为什么都选 新系名体哦， 就是配起来没有那么好看啦，对，但是原创娱乐配上了这个字幕，我真的是哦，舒服 哦，所以是给他掌声鼓励就对了 ，yes。那这个就是爱上太空女神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太空人。哦，现在呢是在讲又是一个100年后的事情，然后去太空，人类要去太空，然后这个要赋予太空人一个任务，这一次的太空任务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伴侣这样子，然后这个太空人是个男生啊，你必须要有个伴侣，那这个伴侣是谁呢？这个伴侣是一个生化人，是一个合成的生化人，一个女生。好，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个生化人出任务了，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预告只看到这样子。那这个女生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调整她的参数，你想要她比如情绪是什么，在性方面是怎样，当然就男生最关心是这个部分。对，那主演的女主角呢就是美国的 AV 女优， 真的 AV 女优。 好，然后所以在电影里面也会有很多的，在预告里面就有很多的 裸露， 激情镜头，就是他们做爱的那个画面。 你说在太空舱里面吗？ 对啊，对啊。然后就会看到说，他对那个生化人他有感情了，我爱上你了这样子。那之后呢，他又想说，哦，那生化人因为有个东西在控制他嘛，对，他就问那个地球太空站说，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关掉会怎么样呢？他就说，哦，那他就会。他就会变成一个，你现在设定他是这个样子嘛，你把他关掉以后，他以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不会再改变。 对对对对对。然后男生就想说，也就是说他会变成真人吗？他会变人了吗？然后就把他关掉，关掉以后呢就是一切毁坏的开始。因为就是他变有人，有人的感觉啦， 他开始会自我发展这样。 对对对。然后那个男生又觉得就是，哎，有没有搞错，是我 有没有搞 我解救了你，哎，我是你的解放者，哎，就是就一 也会有那种就是你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就是你应该要听从于我的那种情节开始出来。嗯，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当然也在太空任务当中，那个预告的画面就开始有一些爆炸、啊，然后出去探空。 你说这个任务的危险性就对了。 就是你不知道这一对这一男一女会如何让他们在太空遭受到挑战。 到底为什么让他们上太空啊？嗯，他们根本就没有无心于太空任务啊！ 哎、欸，不能怪生化人吧？他一开始他只是被送上去的、 啊。哇！现在就听生化人说话、欸，哎、 啊，对啊。 一百年后，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啊，你不能怪机器 啊, 啊，你机器就是人造的啊。 今天呢，我们知道一百年后的人要回到过去，要修改历史。有的人呢会带伴侣上太空，我真的是一百年后。照理说啦，因为我们应该也都不在了， 不会啊。 一百年后、欸， 我很确定我一百年后会活着、欸。 哦，那你就可以叫一百年后，就是到底我们会靠近哪一边呢？嗯 细雨，灿笑放晴，或暗淡忧郁。雨微的微雨，是参不透的谜。 微雨将甘地落成诗，皆是在惊觉我于此。你从不察觉，等你渐渐发现，细雨或者尘埃。 曾经与 才女蓝又时，填词谱曲制作，邵雨薇首张专辑同名主打《微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前方200公尺处，我想想 啊，想想， 请左转。 左转啊！撞墙了！ 很平常的事也能很有事，和泰产险有恃无恐，不论车险、旅平险、居家综合险，给您全面保障，做好万全准备。和泰产险最保险。 我是台北市议员秦桂珠，我支持费鸿泰。 我是台北市议员陈英鼎，我唯一支持费鸿泰。 我是台北市议员戴习清，我支持费鸿泰。 我是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我支持费鸿泰。 世代融合力量大，信义南松山区国民党立委初选4月20日党员投票，请投1号费鸿泰，1号费鸿泰。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雨涵。 怎么突然下起雨了？星星突然变得快乐，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可以被你抱紧也会觉得甜蜜。天空突然下起雨了，淋雨也会变得快乐。飞天的歌，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你说你刚才看什么 啊？海贼王十大最强武装色， 他不是就是霸王色而已哦。 嗯，有还 有一些， 有的人会比较强，有的人比较不强啊。 3点53分，各位海贼们，我们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 我的密宝就在星期天晚上9点钟的公示。 你的密宝， 大家一起来看到我们与恶的距离吧。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林宥嘉，别让我走远， 拜拜， 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 You're awesome。 你微光的距离很短，想去攀，又跌下来，我还能不能再期待？ Don't you stay，多看我一眼，无需我的脸，任何疲倦，看着我最脆弱的防备，沉默以对都无所谓，任何角落都没差别。Don't you stay， 陪在我身边，是这世界任何崩裂，看见我所深陷的深渊，让我感觉黑暗里面光线是抓得到的线。 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 梁静茹2019年全新大碟首播诗意单曲微光，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你们的情话在歌唱，填满空荡荡的夜晚，露珠吻别梦醒的脸，迎接不逝去的日光，埋怨先瞌睡的对方，怀着等不到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们都是寻找爱情的萤火虫，梁静茹酝酿七年2019全新大碟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诗意推荐微光。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恭喜上榜， 铁路特考六月考试，高补考七月考试，百官网题库班自由配，短时间提升上榜实力，百官网公职帮你黄金倒数，最后冲刺，最高纪录88天上榜， 高补考铁路特考冲刺， 快上网搜寻百官网公职。 UFO Shiny Star Shiny